在成长，蝴蝶也有它的梦想，在风中流浪。 流星粉墨登场，有自己的光芒。为什么我学不会飞翔？ 从前的我太倔强，看不清自己的模样。你给我所有的力量，你就是力量。 曙光带来阳光，星星变成信仰。天空翱翔， 现在我终于明白，每个人都有原因而存在，有一种期待叫做未来。 看见未来， 只要汗水与勇气，在我的舞台，闭着眼我也是力量， 曙光带来阳光，星星变成信仰。 我在有你的天空翱翔，现在我终于明白，每个人都有原因而存在，有一种期待叫做未来。 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，夏天在等。 牵着手去看海浪，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，把舞台走向爱吧，这每段季节拥抱我吧，你的流浪让我来参加好吗，我们一起飞翔。 这一座城市每天在下雪，

的心谁都瞒不了，只要接近你就平复不了。 我们负担下是每第三个人知道，还问你对我认识有多少，难道我亲吻时的心跳是假冒那么少，难道你真听不到。 好好在一起就好，不能为你烦恼更烦恼， 宁愿为你睡不着，别的幸福送给我都不要。 好在分开过也好， 吵闹闹，每夜想你，闹出一场拥抱。 我的世界加上你的世界，比起我们的爱还要小。 问题有多大， 爱就有多大， 还有什么大不了，都忘掉。 烦恼更烦恼， 我宁愿为你睡不着，别的幸福送给我都不要。 好在分开过也好，终于明白你有多重要。每次要吵吵闹闹，每夜想你，闹出一场拥抱。 决定要不要陪我。 在逃避爱，永不窒息。每个女人都很可爱，爱上自己最心甘。明天我要比今天更美丽。想念感动的瞬间，惊喜的瞬间，泪流的一瞬间，是幸福的那一天。快乐有自己温柔对自己，快乐有自己祝福了自己。不管明天是晴是雨，爱自己勇敢不放弃。快乐有自己善良，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 ，FM 96.9，二十四小时广告垂询电话。0105175-2200，5175-2200。 消失在胸口，头顶的蓝天，沉默高原，有你在身边，让我感到安详。在寂静的夜，曾经为你祈祷，希望自己是生命中的礼物，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，我想有你在身边，与你一起分享。烧的 碎， 曾漫长的等待，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，我想有你在身 边， 与你一起分享。在寂静的夜，曾经为你祈祷，希望自己是生命中的礼物，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，我想有你在身 边， 与你一起分享。 让我怎么说，我不知道，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，头顶的蓝天，沉默高原，有你在身边，让我感到安详。 中央， 水中的模样，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。谁能走进你的心房，采下一朵莲？是那夜的芬芳，还是你的发香？ 荷塘呀荷塘，你慢慢慢慢唱哟。月光呀月光，你慢慢慢慢听哟。鱼儿呀鱼儿，你慢慢慢慢游哟。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月光， 我想织鱼儿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候。 谢你呀、啊。 像来往匆匆的过客，

认输。 少爱，我还有多少泪？